哎呦，那些成就感对我来说总是太短暂，长途跋涉也没关系，哪怕成功来得缓慢，再也不会浪费时间回头去感慨，就算孤军奋战也不再寂寞难耐。我已经习惯一个人面对一个世界，享受新的生活，创造奇迹每个日夜。当我的歌词他们可以跟我一起念着，希望这肺腑之言能留下所有感谢。从上海到北京，然后西安分昆明，还有太多城市记录着我心情的耕耘，忘记了太多事，除了学会了爱憎分明，直到每一首你都能能够听到流露真情，那是我赢得的，拼来的灵感都是新来的，还有个精彩的，我相信努力会被青睐的。我代表随便画的 vocals， remember my name， 挑剔的耳朵感受我的 special， call me YJ， got my mind， keep fighting， just feed it， 我会让兄弟姐妹全都抬头抬头， got my mind， keep fighting， just feed it， 我会让全世界都为我加油加油， got my mind， keep fighting， just feed it， 我要让我的敌人全都发抖发抖， got my mind， keep fighting， just feed it。I got my mind, keep fighting, just feeling